三、背诵绕口令。一、扁担和板凳。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扁担要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扁担偏要绑在那板凳上。